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新，我是主持人于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景元。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5月1号，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首发，很快受到来往京津两地通勤族的热捧。首发当日，在北京、天津两地5站，众多游客竞相围观咨询购卡体验，仅一天时间就销售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600多张。据北京铁路局统计，截至5月7号18时，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共计销售3094张，其中金卡355张，银卡2739张。 故宫将取消现场售票，全面实行网上购票。近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目前故宫网上预售票已经超过50%。在此基础上，经过2个月的准备，将在7月到10月底进行试行全面网络销售，10月下旬择机正式实施，同时取消现场窗口售票。对于购票确实存在困难的观众，工作人员会辅助完成网上购票。 京津冀三地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联动协作机制，近一年来查处多处跨省司徒乱宰黑窝点、假猪血豆腐黑链条，查扣劣质畜禽产品近1.4万公斤，保障了菜篮子安全。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北京铁路局晒出了京津城际月票销售业绩单，一周销售3000张。5月1号，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首发，很快受到来往京津两地通勤族的热捧。首发当日，在北京、天津两地5站，众多旅客竞相围观咨询购卡体验，仅一天时间就销售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600多张。据北京铁路局统计，截至5月7号18时，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共计销售3094张，其中金卡355张，银卡2739张。据了解，为方便旅客办理及使用，北京铁路局正调试升级各相关车站进出站闸机，并增设办理窗口，针对金卡数量增加较多情况，北京南站、天津站对京津城际列车1等座增加了预留席位。 本台消息，故宫将取消现场售票，全面实行网上购票。近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目前故宫网上预售票已经超过50%。在此基础上，经过2个月的准备，将在7月到10月进行试行全面网络售票，10月下旬择机正式实施，同时取消现场窗口售票。对于购票确实存在困难的观众，工作人员会辅助完成网上购票。据单霁翔介绍，本月起到6月，故宫将进入新政实施的准备阶段，目前游客只能提前在网上预订门票。故宫拟在淡季及未达到8万人限流标准的前提下，在网络售票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后，开放当日网上购买门票，引导和鼓励观众当天在网上购票参观。在准备阶段，对全网络售票进行宣传的同时， 改造升级现有售票检票系统，全网络售票后验票及安检压力将会增大。为此，将对午门检票安检区域进行整体改造，包括增加检票通道、安检用房、扩展安检通道。安检区由原来6街12门增加到8街16门，检票口由原来的20个增加到24个，检票安检工作区面积增大，通行速度提高，为观众提供较为舒适的检票环境。单霁翔表示，7月到10月，故宫全面售票政策将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一时期，游客除了可以在网上买到当日门票外，在故宫现场的购票窗口仍能买到实体门票。工作人员将进一步引导公众网上购票，逐步淡化售票口功能。另外，还将开放手机购票，利用故宫博物院已经研发完成的网络售票手机版，通过端门区电子显示屏向观众展示购票二维码和相关说明，让观众扫描电子屏幕上的二维码完成购票。试行期间，将通过端门广播、电子大屏幕，为广大观众提供网上购票的语音和购票视频示范服务，及网上余票信息服务显示，利用区域广播对观众进行有序引导和疏导。单霁翔透露，从10月下旬起，故宫拟在分析全网售票试行阶段运行状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完善方案，巩固成果，择机实行全网售票，力争在2018年5一实行观众分时段错峰参观。 单霁翔表示，人们对网络售票会有一个接受的过程，现在该售票方式已经逐步得到认同。2016年，网络售票超过了40%，今年以来，网络售票更是超过了50%。实行全面网络售票后，对于少数既不具备线上支付能力，又没有家人或朋友能代其购票，但是坚持要入院参观的观众，可以由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至综合服务窗口，由服务人员代为完成购票。单霁翔表示，取消现场售票，实行全网络售票参观，可以最终实现分时段售票、分时段参观，有效控制观众流量。这是对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观众由简单粗放到精细化管理的根本转变，让观众更体面、更有尊严地参观故宫博物院。 本台消息，京津冀3地建立食品药品安全联动协作机制近一年来，查处多处跨省私屠乱宰黑窝点、假猪血豆腐黑链条，查扣劣质畜禽产品近1.4万公斤，保障了菜篮子安全。记者从京津冀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保障协作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一年来，三地建立了统一的药品认证检查平台和区域一体化药品检验机制。牛羊肉屠宰加工企业与批发市场的厂场挂钩、产销直挂机制。截至目前，天津、河北的牛羊肉屠宰加工企业累计供应北京市场牛羊肉约4200多万公斤，河北保定地区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水果成交量近502万公斤。三地联合开展畜禽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查处多处跨省私屠乱宰黑窝点、假猪血豆腐黑链条，查扣劣质畜禽产品近1.4万公斤。 本台消息，5月5号立夏晚上8点半，大兴区开展重型货运车联合执法检查。执法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在各街面路口查处酒驾等违法行为，另一路大兴区环保局在入京口重点查处大型货运车尾气超标排放行为。记者来到金星路口，大兴区交警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半个小时内查处一起饮酒驾驶行为。当交警询问是否饮酒驾驶时，司机只说喝了2瓶啤酒上路，觉得不会妨碍开车驾驶。于是民警将其带上警车，对其进行酒精测试， 结果显示酒精测试结果为每100毫升34毫克。交警介绍将对驾驶员罚款1500元，并且扣12分处理，半年驾驶证暂扣，半年之后重考科目一。交警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 与此同时，在黄梁路104国道大广高速检查站渔法检查站凤和营检查站也开展了重型货运车辆联合执法行动。当晚，大兴区环保局共检查车辆321辆，处罚9起，罚金7700元，交通支队处罚17起交通违法行为，交通局暂扣车辆黑摩的2辆。据了解，进入夏季，大兴交警重拳出击，针对重点地区存在的正规运营车辆违章停车、占道揽客行为，开展多次治理行动，一次查处5辆违停出租车，有力净化了辖区交通环境。大兴区重点路段升级改造完成后，一些正规运营车辆为了方便招揽客源，随意将车辆停放在公交港湾行车道内，肆意违章停车，存在非法占道揽客行为，严重影响其他社会车辆正常通行，给群众出行带来安全隐患，扰乱了重点地区周边交通秩序。大兴交警在前期实地踏勘的基础上，对大兴区医院周边秩序乱点展开集中整治行动，打响波次整治第一枪。据了解，这次专项整治共出动警力18人，处罚5辆违法出租车，有效震慑了大兴区人民医院门口出租车违法停车等违法行为，净化了辖区内道路交通环境。整治后，大兴交警深入大兴某出租汽车公司，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该公司对运营司机进行安全教育，防微杜渐，共同维护辖区交通秩序。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冰洋袋林即将复出了。昨晚记者从一清食品集团相关人士获悉，袋林的建议价为6.5元。袋林对于许多北京人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其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最风光，当时冰箱开始在家家户户普及，于是袋林也走进了更多普通人家。听说今夏袋林要回归，不少人很激动。在北冰洋饮料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许多人表达着自己的激动之情。据介绍，为了调出袋林最满意的口味，研发团队先后邀请各年龄段的人进行了数百次品尝，根据每次品尝的意见回馈对产品进行调整。经过半年时间，袋林的口味定了下来。根据之前披露的信息，袋林前期将率先推出草莓口味，后期将陆续推出菠萝、哈密瓜等口味。据介绍，新袋林每袋为200克，无论是配料还是生产工艺都较以往有所提升。记者拨通了一清食品集团董事长李琦的电话，他告诉记者，此前公司曾经邀请网友对袋林的价格进行评价，共有300多人参加，大家给出的价格最低不低于5.5元，最高为11元，后来公司采取了中低价位，即建议价为6.5元。袋林什么时候能够上市呢？李琦表示，最快9号或者10号能上市，不过刚开始是小范围的上市，目前计划是在位于南五环的百年屹立旗舰店和北新桥店2家店铺货。 本台消息，这两天大兴瓜王宋少棠可没少得罪人，每天追着他买西瓜的电话不断，可都被他一一回绝了。别人家都想法抢早上市卖西瓜， 可他却将送上门来的70000多公斤西瓜订单拒之门外。老宋这是唱的哪一出？宋少棠是大兴区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今年种了2000亩西瓜。五一前，北京本地设施小西瓜开始进入市场，不少基地园区纷纷提前半个月开园纳客，批量采摘，抢在高价位时多卖一些。别看只是提前上市10天半个月，可价格能高出50%。这个市场规律宋少棠也懂，而且早就明白，可他坚持等到西瓜红瓤黑籽后销售，保证西瓜品质。小时候，宋少棠跟着父亲宋宝森种西瓜，总听他念叨花见瓜28，意思是花落28天后西瓜才成熟。可是宋少棠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发现，有些瓜农在落花20天时就将西瓜采摘销售了。虽然瓜瓤还有些泛白，可那年月抢早上市的西瓜能卖到每公斤1元，熟透了的西瓜只能卖到5-6角。对于这个生意经，父亲老宋不以为然，仍旧坚持西瓜红瓤黑籽时才能卖。他是卖瓜本分做人，是父亲从小就给他灌输的原则。因此，即使从今年4月底以来，连续收到了10多家商超企业大客户和7-8家团购商的采购订单，宋少棠却一个都没下单，转身就给合作社种植、采收、销售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必须确保西瓜成熟才能采收。除了这些大宗订单，也有100多位散客追着买西瓜，其中不乏开车直接来瓜园的。朝阳区的宋女士一家人是老宋瓜园的铁粉，听说北京本地的西瓜已经开始上市，宋女士特意开了一辆别克商务舱前来拉瓜，准备送给亲友品尝。可是她没想到，这一趟却只买回了8个小西瓜。合作社接待人员把挨个挑出来的小西瓜送给宋女士的时候，生怕她会生气，没想到却得到了赞许。你家西瓜不仅口感好，更让人念念不忘的，其实正是讲诚信的精神。宋少棠说，2014年高端礼品市场遭遇打击后，他们转向百姓高端消费市场，才真正体会到了品质和品牌的重要性。他们制定了统一的种植、采收、销售标准流程，对于消费者，每个西瓜都可追溯，对于工作人员，实行谁采收谁检测谁负责。西瓜好不好，消费者心里都有一杆秤，贪图眼前利益却搭建了自家的品牌，才是真的赔了本。宋少棠说，他是把买卖当成产业做，把大兴西瓜的品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台消息，刚经历了杨旭沙尘的轮番袭扰后，不少市民都意识到了纱窗的重要性。记者发现，最近在丰台、马家铺、朝阳东坝等地的一些居民小区，纱窗安装工程不断地在推销一种防雾霾纱窗，号称可以阻挡包括沙尘、杨旭甚至是 PM2.5。 专家表示，防雾霾纱窗属于漏簸箕筛细沙子，基本无法防阻 PM2.5。 记者看到，这些防雾霾纱窗的安装工通常都是集体行动，扎堆在小区门口推销，每人骑一辆摩托车或者电动车，车的后座则捆绑着各式各样的纱窗模型。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防雾霾纱窗，前几天的杨旭沙尘还有冬天讨厌的 PM2.5 都能防。一名安装工热情地介绍，纱窗还能防 PM2.5？ 面对居民质疑，安装工赶紧拿出一扇纱窗模型，用自己的指甲在纱窗上用力地划拉起来。记者看到，这种纱窗的纱线发黑，确实非常密，缝隙宽度不到普通纱窗的一半，大约0.5毫米左右。 您看看，这纱窗网线跟别的都不一样，超级细密而且结实。 PM2.5 就是小颗粒啊，这么密它能进来？轮番解释中，很多居民都相信了。家住东坝的林女士就花了1000多块钱把家里的6扇纱窗一口气儿全都换成了防雾霾纱窗。她说， 自己家里有8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出生不到半年的孙子，对空气都特别敏感。防雾霾纱窗真这么管用？为了老人和孩子着想，我一定得换了它。纱窗真的能防 PM2.5 吗？记者就此咨询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多位专家，他们都表示，市面上绝大多数纱窗在防沙尘、扬絮等方面确有一定的作用，但防雾霾、防 PM2.5 纯属玩概念，效果寥寥。以细微颗粒物 PM2.5 为例，它的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也就是1毫米的1/400，约相当于头发丝的1/20细。这样粗细的颗粒物得靠显微镜才能看得见，岂能是一道道线编织的纱窗就能阻拦呢？专家表示，面对重污染时的高浓度 PM2.5， 最好的办法还是关紧门窗，室内开启空气净化器。 本台消息，近日安定镇召开餐饮经营单位环境保护工作部署会，辖区内23家餐饮经营单位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首先组织各餐饮经营单位实地参观了百姓饭庄的烧烤设施及油烟净化装置，要求各餐饮经营单位禁止露天烧烤及炭烤行为，禁止使用燃煤设施，同时安装空气过滤装置，减少空气污染，各单位不得随意倾倒处置餐厨垃圾，禁止排入污水管道，并安排专人定点进行回收。下一步，安定镇将加大对餐饮经营单位的巡查力度，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进行处罚。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警方主动出击，在大兴老街坊的协助下，经过18个小时连续奋战，破获一起通过以内部低价购买苹果手机为诱饵骗取他人钱财的系列案件，初步审查破案10余起，涉案金额700多万元。4月27号下午，大兴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接事主高先生报案，称他经朋友孟女士介绍认识一个叫李某的男子，其自称能够低价买手机，并以此为诱饵，以支付预付款的方式共骗走他人民币60多万元。接到报案后，西红门派出所立即部署民警展开调查。据事主高先生提供，李某自称是某电商公司旗下员工，能够通过特殊渠道低价买入苹果7等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刚开始，高先生从李某手里低价拿了几部手机，赚了点钱。此后，李某就以订货需要交预付款的名义，先后多次收取了高先生60多万元。但是收取预付款后，李某却以订购人员较多、货源紧张等为借口拖延不给货。高先生说，从3天前开始联系不上李某了，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民警初步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在北京的暂住地，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的某公寓内。但是民警调查掌握，目前李某不在北京，于是民警联系该小区物业人员及居民群众，发动大兴老街坊作用，及时举报嫌疑人线索。4月28号上午8点，民警韩超接到一名大兴老街坊提供线索，说他在晨练时发现了李某在其暂住地活动的痕迹。接到举报，派出所部署韩超、刘克工等民警迅速赶赴李某暂住地进行抓捕。经过3个多小时的蹲守，11时许，当李某刚走出公寓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经审查，李某今年21岁，无正当职业。李某交代，某电商公司员工的身份和有特殊渠道能够低价购买手机等，都是他虚构的，实际上是他原价购买少量手机等电子产品后低价卖给受害人，让受害人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利润，在博取受害人信任后，再以手中有大量货物但因订购人员较多需要交纳预付款为由骗取钱财。审查中，民警发现受害人都是朋友相互介绍参与的。当民警联系到高先生的朋友孟女士时， 孟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目前大兴警方已经联系到十余名被骗事主，涉嫌金额高达700多万元。现李某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还在进一步工作中。在此，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商品交易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合法经营，切不可贪图利益，轻信一些优惠承诺。天上不会掉馅饼，遇此情况要认真核实，不能贸然投资，以防被骗。 近日，在本台记者于磊的带领下，大兴区红通社的小记者采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氏太极拳的传承人张全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下小记者们在现场都问了哪些问题吧。 公社的小记者，我是胡春飞，我是张一轩。 好，欢迎你们。 张老师您好，我是大兴八小红通社小记者胡俊文。 张老师您好，我是大兴八小红通社小记者林志杰。 好 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我们都知道您是武术大家，尤其是在吴氏太极拳方面颇有成就。那么请问太极二字有何含义呢？ 太极二字，太极本身就是阴阳，就是阴阳哲理。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负阴抱阳的，叫天地，男女左右前后，这是中国的东方文化的一种理论，就是对宇宙观呢、人生哲学的一种理论。它是太极拳是一种拳，太极理论，但是太极拳用太极理论为指导，那就是说这个拳不止健身，还能防身。还能育人，还能开智开悟。 那张医生您好，那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能看现在物质的发展越来越高，咱们对养生的关注也更多了。 对。 那您看现在在公园中啊，爷爷奶奶们都在练习太极拳。那您觉得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就是它到底对我们的身心有哪些帮助呢？ 因为太极拳呢，它是一种缓慢的运动，这种运动呢，它很。活动量很大，但又不剧烈，它是全身的运动，通过太极拳运动可以使你周身内外，包括肢体，包括你的思想、意识方面全面的运动，它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呐、经络畅通啊，可以使你松静下来，排除一些杂念，再慢慢的，这就是调理阴阳平衡，它是一种平衡阴阳、调整阴阳平衡的运动，所以说对整个。人类的健康，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在高速发展的这个现代化社会，对人的健康啊，对人的思想品德各方面教育影响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明白了。好，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电影里面，就影视里面出现到的这个太极拳，就跟您打的太极拳有什么区别呢？ 它这个影视的东西，它是一个这个把它，通过文学作品。他是把它渲染了，夸大了，完全是考虑的艺术效果，他不完全是现在的太极拳，但是他在原来现在太极拳八卦掌武中国传统武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把它夸大了，实际不是说咱们现在像那个满天飞啊什么点穴的，那不是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通过文艺，通过艺术家把它，它的吸引力嘛是把它发展，把它扩大了，跟现在的不太一样。 那张爷爷，就是那您对新一代的练习者有怎样的评价和期望呢？ 新一代练习者，我想呢，这既然是传统文化，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呢是国际上各国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研究太极拳、学太极拳，都到中国来学，中国太极拳发源地嘛。那么说，我们应该后继有人，说希望你们呢能从现在开始呢，热爱太极拳。学习太极拳，发展太极拳，能把太极拳这个文化传承发展下去。 我通过您的这些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太极拳可以修身养性，也有非常那个，也可以锻炼身体，可以弘扬传统文化。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些讲解呢，我觉得虽然太极拳是咱们生活中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是实际上对咱们人生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新闻由井然、于磊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剪辑。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英雄者。